如果有協議，時間上亦都係要以星期嚟計算。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17， 日元 118.53， 瑞士法郎 0.936， 加元 1.263， 人民幣 6.348， 英鎊對美元 1.317， 歐元對美元 1.111， 澳元對美元 0.73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9。 日經平均指數報 26,696 點，升43點。倫敦金本安市買入1,943.91美元，賣出1,944.73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潮濕的海洋氣流正係影響華南沿岸。本港今朝早有霧，港內嘅能見度曾經降至200米以下。預測本港地區大致天晴，朝早有霧，日間炎熱，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微風。展望聽日相當温暖，下星期初雲量增多，同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係22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繼續同你講翻港鐵消息啦。咁由於受觀塘線嘅列車服務調整影響，荃灣線嘅列車服務咧亦都需要作調整嘅。而家咁來往方向啦，調整到4分鐘一班車。咁而觀塘線來往黃埔站至油麻地站維持10分鐘一班車。部分由調頸嶺開出嘅列車咧，離開咗旺角站之後就會改咗行荃灣線，以中環為尾站啊。就是部分由調頸嶺開出的列車離開了旺角站之後呢，就會改行荃灣線，以中環為尾站，而來往調頸嶺站至中環就維持4分鐘一班車。現在去黃埔站和何文田站的乘客要在油麻地站轉車，現在去回黃埔和何文田站的乘客要在油麻地站轉車。另外講回中交通意外，在九龍區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啦，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咁反方向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北架山快线咧，啱啱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一带开始挤塞。咁重复多次啦，咁即系话咧，龙翔道而家来回方向都有交通意外噶，咁分别系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慢线，龙尾就喺观景台；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咧就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咁所以一带咧就开始挤塞。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屯门医院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慢线有坏车，车龙而家排到去屯门医院。咁咁多条隧道而家暂时都系正常啦。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潮兴新运动同你介绍肩膊肩球，这个肩球有成1公斤重，直径 1.22 公尺，究竟可以点玩呢？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在3月18日星期五的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各位的观众听众。想同大家讲一下失业率。昨日政府就公布上年12月至今年2月的失业率，就比上一个期，就是讲緊即係上年11月至到今年1月啦，就係升咗 0.6 个百分点，失业率去到 4.5%。就业不足率呢就係升咗 0.5 个百分点，咁就係去到 2.3%。即係如果以实数嚟讲呢，就係超过 157,000人呢係失业㗎。咁呢一个水平啦，失业嘅水平呢都係去返呢即係上年7月至9月嗰个嘅水平㗎。咁见到有部分嘅行业呢嗰个嘅失业嘅情况都係明显严重啲㗎。譬如讲緊佢个类别就叫做楼房装饰、修葺以及保养啦，咁就话上升到咧系8.9%啊，呢个嘅失业率。另外咧，譬如餐饮服务啊，都升咗1.9个百分点啦，嗰个嘅失业率去到8.1%嘅咁。亦都有学者咧睇完今次呢一个数字咧，亦都分析到可能失业率嚟紧会进一步系上升嘅咁。我哋稍后咧都会揾学者去倾倾嘅，不过呢段时间咧都想揾另一位嘉宾讲下点睇今次呢个嘅失业率嘅。电话旁边咧就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邓家彪。各位嘅观众听众，如果对于失业率或者失业情况都有啲意见话，点睇今次失业率啦？嚟紧个情况又点睇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嗱，邓家彪，想讲下啦，而家最新4.5%个失业率，系咪都系预期之内？话点睇今次呢个升幅咧？ 升幅或者嗰个嘅增加嗰个失业人数系一定系预期之内。今次公布嘅失业率系上年12月到2月啱啱呢三个月嘅平均数。咁其实我哋知道咧，好多工友当然1月其实已经知 Omicron 系嚟咗香港，都越搞越严重噶啦。咁但系小嗰阵时过农历年，去到2月咧，成个疫情更加即系急转直下啦。我谂好多人都记忆犹新，就好多人排队排3-4个钟。冒住雨咁样去等检测，数字系天天创新高。二月亦都过咗农历年，咁所以其实咧系好多打工仔女咧，以至我哋知道好多经营者都系变得好悲观。 嗯， 所以咧其实第一就本来谂住等开工嘅，佢都唔当自己失业人士嘅，可能系过埋农历年会好啲嘅，等开工嘅，咁都要搵工啦。咁多咗人搵工，就揾唔到工嘅話，咪失業咯。所以其實喺今次嘅嗰個失業率咧，即係明顯上升咧，就係2月過完農曆年咧，第一個疫情加上社會嘅環境好悲觀啦。第二就係多咗人喺唔等啦，係真係出嚟揾工咧。所以其實個數字係升咗，而且我哋估嚟緊呢3-4个月都係繼續向上升。 你自己預計你自己睇到觀察到咧，那個失業嘅情況係咪完全反映喺個數字嗰度咧？因為我見有啲講法又話有啲臨時停咗工嘅打工仔未必喺個失業率度反映嘅喎，咁喺就業不足率嗰度又係咪反映到咧？咁點睇係咪反映曬個實況咧？ 首先我第一條知嘅，佢係過去3个月嘅平均數，所以二月單一個月咧，其實就已經係令到成個失業率咧升咗 0.6%， 但係呢個 0.6% 唔係代表話二月多咗 0.6% 或者多咗大概1-2萬人失業，而係咧只係拉薄咗、溝稀咗。其實我哋估二月單二月咧，可能已經係多咗成3-4萬人，即係去到接咗可能1.幾%失業率啫啦。不過因為佢拉個平均數嘛，咁所以如果再到下一個月嗰個嘅失業率咧，一定係會升得更高。咁我哋睇返呢兩年個疫情呢，最嚴峻嘅升幅係增加咗 1%， 就係喺2020年4月，我哋估計個情況會相似。所以我哋咁講嗰個失業海嘯呢而家係起緊浪囉，未係真係卷到最高位囉。所以政府之前喺2月 即係月中啦，喺第六輪防疫基金話終於回應勞工界去搞個失業嗰個嘅援助金，雖然係短期一次性，但好多工友咧都已經係即係打爆電話，除咗問抗疫包之外，第二個問題就係幾時有失業援助金。 嗯， 所以其實呢個係我哋好希望政府快啲回應，快啲回應嘅意思係話俾市民聽點樣申請咯。 OK， 你頭先講話嗰個而家啱啱起浪啦，即係講緊個失業情況，你估計個浪尖或者個高峰去到幾時啦？頭先你亦都講到話失業支援，你咪就係講緊嗰個一萬蚊嗰個，係講緊。係 啦，係啦。 嗰個你自己希望諗住幾時推，或者個成效幫到幾多？因為我見有啲條件嘅，譬如佢話失業前嘅月薪唔好多過三萬蚊咁，即係可能有啲失業人士人工稍高一啲就未必幫到噶咯。又點睇咧？係咪真係個成效咁大咧？佢又？ 成效一定大嘅，因为真係好多人冇嘢做，或者好多人係雇主冇话直接解雇佢嘅，但係真係冇机会俾佢开工有收入。譬如今次失业率里面某个行业都係好高㗎，即係同飲食建造係一样㗎，排八点几嘅，就係嗰个演艺㗎。因为好多嘅表演性质嘅经济活动又好，社会活动好停顿㗎嘛。咁所以呢啲呢，其實佢可能本身都係一種短期合約性質嘅。咁呢啲我相信呢喺呢個失業援助裏面一定幫到呢一批工友。但係我哋知道有啲呢，譬如話做飲食嘅，佢唔係呢係完全零收入。佢可能呢一個禮拜可能仲做到一兩日嘅工作。當然往往都係可能做五市嘅啫。咁但係呢啲就真係幫唔到。所以我哋第一希望呢政府呢除了用失業援助個人計咧，可能雙軌咧都變為家庭。家庭嘅意思就係有人失業啦，有人開工不足啦，但係整體嗰個嘅情況都係低於某個水平嘅。咁既回應咗頭先蕭樂文所講啦，可能有啲工友佢工資相對高少少，但係其實佢養起成頭家嘅。咁其實既幫到呢一批啦，亦都幫到嗰啲咧開工係即係不足嗰啲咯。如果唔係咧，幫唔曬。幫唔曬咁點算呢？而家好多政府部門，社署又好，勞工處又好，始終都係因為疫情呢係在家工作，咁市民要求助都唔知點算。所以我好希望呢，第一就係嗰個失業援助金，既然係單次性嘅，希望盡量放寬。第二呢，就係對於直接前線係幫市民嘅部門呢，要話俾市民聽，我雖然個門閂咗啫，你點樣可以直接揾到我？如果唔係，其實市民我無助感係好強。 嗯，是啦，讲到市民点睇呢 ,18723DL 啦，即係剛才讲到呢个一万蚊嘅失业支援，会唔会你都系等住嘅其中一份子呢？讲下你嘅睇法 ,18723DL。剛才邓家彪讲到话，可唔可以双轨制呢？即係譬如以家庭去睇佢个收入跌到某一个位都可以合资格申请呢、这个失业支援一万蚊，就未必以个人去睇。但会唔会成个机制会更加复杂呢？因为而家相对简单嘅都暂时未推出到嘛。即係如果你再复杂啲，会唔会又令到推出嗰个时间又再褪后啲呢？ 当然而家我哋而家希望尽快啦。但係其实加多个资格係冇咩好大问题。因为个关键就係、是、佢而家唔做据我了解啊，唔做资产审查，即係唔做家庭嗰个整体财富嗰个审查，纯粹係用收入。而呢个收入係讲緊我成日讲划线前后啦，即係第五波疫情前和第五波疫情開始之後，咁其實相對交嘅資料唔複雜。咁如果你話用家庭計嘅，坦白講好多時都係一家三口四口，咁亦都係等於可能有個家庭多一個人啫，即係多一個可能都係成年人，咁你報翻相關嘅情況。但我諗係幫到好多頭先阿蕭樂文所講，佢係核心家庭，但係咧可能工資相對高啲嘅三萬幾四萬蚊，但係佢養起成頭家喎，突然都受打擊，咁點算咧？ 除了話呢一個嘅失業援助一萬蚊之外，仲有一個話再推呢個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即係嘅失業貸款啦。呢一個又幫到幾多咧？話上限可以去到十萬嘅，咁就而家延長咗個申請期啦。對於一啲失業人士嚟講，願唔願意用呢個方法嚟借一筆錢，叫做舒緩一下，有一個及時雨咁樣咧？ 其實呢一個嘅計劃係上年噶啦，咁上年推出其實都係多工友好多僱員去問嘅。咁但係咧，始終由銀行去做嗰個嘅審核嗰個嘅機構咧，我哋聽到好多工友講咧，銀行對文件嘅要求係好嚴格嘅，所以其實好多都係咧做零散工，有時現金出糧，有時入數，有時入票嗰啲嘅唔同嘅行業工人，譬如做工程嗰啲咧，其實好多時都係望門興嘆，走咗三四間銀行都係冇幫助嘅。 所以我哋希望除咗即係將個金額提高咧，亦都希望有個清楚嘅指示咧，俾銀行或者俾我頭先所講嗰個女工人，要點樣提交文件先至可以借到呢筆錢，而且講緊呢筆錢係借嘅，要還嘅。咁我哋好希望真係有透明度啦。而我哋而家聽到銀行界甚至政府同佢講咧，借咗嘅其實個還款情況係唔錯嘅。所以我真的很相信我们香港市民的素质不会滥用的。 OK， 昨天特首都讲到说强烈感觉到市民容忍力下降，亦都提到一些金融机构对于香港隔离的情况失去耐性，就说一系列的措施譬如禁飞令、入境措施、复课等等那些会再做一个中期评估，就说会在3月20号、或者21号即是过两天就是一个全面的报告。为什么如果真的放宽了这些措施对于整个经济的帮助会不会大一些，失业的情况有可能未必会去到刚才所说的浪尖那么高呢？ 我想最多市民的感受或者愿望是什么呢？就是快点斩断这个第五波疫情。 嗯， 就是说大家是看到有目标有时间表这样呢，是可以压制这个疫情，而不是循环不息。很多人都怕是啊，可能放松少少，咁但是个疫情又再即是进一步严峻，咁点算呢？是不是永远在譬如话一张台两个人同定系四个人之间游走呢？点解大家唔有个再清晰嘅目标？不如我真系解决咗个疫情佢。第二就系、是、其实虽然可能大家感染咗，觉得我都打咗针啦，其实对身体嘅损害唔大。不过每一日即系致命嘅个案200多，绝大部分老人家，我哋点样保障到佢生命呢？我觉得始终都系政府要答咯。而且仲有一个好科学嘅问题。感染咗嘅市民，如果喺咁嘅情况真系，第二次受到感染，其實對身體嘅傷害係點呢？其實係要有個科學嘅回答先好處理呢樣嘢。因為我哋真係怕疫情係循環不息，解決唔到。 OK，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咁啊，頭先都提到一啲同失業有關嘅措施，譬如臨時失業支援呢10,000啦。不過具體係幾時係可以即係攞到咧，落到袋咧？呢、這個都有待係公布嘅。咁仲有就係譬如有個貸款計劃啊，失業貸款啦。咁呢啲又幫到打工仔幾多？又點睇整體而家個失業率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咧又请嚟另一位劳工界嘅朋友，有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林振声，可唔可以讲下4.5%呢个嘅失业率去到上年12月至到今年2月嘅咁，点睇个升幅咧？升就0.6%嘅。 其实呢个都系预期之内啦，因为佢今次4.5%咧系计及埋二月嗰个情况。咁係即係完全係反映到第五波疫情嗰個影響，農曆年前後咁對嗰、那個有啲即係表列處所啊，或者係飲食業啊、零售啊嘅衝擊都好大。咁我哋估計，如果疫情繼續咧，可能即係三四甚至五月份啊，嗰、那個失業率咧都係會即係持續上升咯。咁呢個都係比較擔心嘅。 你覺得呢一波疫情會唔會去到之前2020年12月至到2021年二月嗰個高峰位，就係失業率去到7.2%，會唔會有機會去到甚至打破咧？又？ 係，如果呢個疫情仲未受控啊，或者係即係依家社大眾都非常關注嗰個全民檢測，究竟嗰個成效會去到邊嚇？如果嗰、那個全民檢測可能仲係要一段時間先至推出啊，或者嗰、那個都唔能夠係有效咁樣控制第五波疫情，呢、這個疫情一路去到五六月嘅话咧，即系我系有担心，即系佢有机会系超过即系嗰个7.2%，因为今次睇到同上一年唔同嘅情况，就系、是、虽然都系同样系禁堂食，但系当时咧夜晚禁堂食咧，但系中午嘅时间咧就好多餐厅啊、酒楼啊都系照开嘅，但系今次咧就似乎系虽然夜晚禁堂食，但系咧好多年朝早啊、中午啊嘅食肆咧都索性唔做啦，全日关门。咁所以我哋觉得，即系如果咁样落去咧，嗰、那个失业率可能会比7.2%更加高咯。 嗯，嗱，有冇啲呢啲头先啊林振声讲到呢啲餐饮业嘅朋友，或者因为停业而呢段时间都未有嘢做啊嘅朋友咧？1872311，林振声又想问下啦，睇数字嚟讲咧，有几个行业特别严重嘅，譬如失业情况高啲就系建造啦，餐饮服务活动啦，亦都涉及一 啲係藝術、娛樂、康樂活動呢一啲嘅失業人士係比較多嘅話，你自己接觸係咪都主要係呢啲？有冇其他嘅行業嘅求助都多嘅咧？ 我哋都係主要集中係呢啲行業啦，即係特別係飲食業啊咁因為其實依家大家都係希望嗰個政府公布咗嗰個臨時失業嘅10,000元可以盡快申請啦。咁因為飲食業嘅情況咧就比較特殊啲，佢哋咧就好擔心，即係係咪能夠有資格申請到嗰個臨時失業10,000元啊？因為佢有酒樓咧又唔係正式解僱佢嘅，只係話呢依家疫情咁嚴重，你唔使返工啦，咁到時即係開返跟住先至叫你啦。咁又唔係正式解雇，咁佢算唔算失業呢？但佢嘅情況又係同失業差唔多咗，佢因為成個月都冇工返，其實都係零收入。咁即係佢哋就好擔心，即係嗰個臨時失業嘅10,000元即係咪申請得到。咁另外我哋睇到有啲比較自雇多嘅行業都係好大影響嘅，因為呢啲都係啲表列處所，譬如做按摩啊、推拿啊、美容啊，呢啲其實都全部停曬。咁我哋都收到好多呢啲行業嘅員工嘅求助啊。咁但係因為政府講嗰個臨時失業嘅10,000元咧，就係話自雇人士甚至係佢冇供強積金，都係可以酌情考慮嘅。咁我哋希望即係佢盡快公布細節，係真係可以涵蓋埋呢啲譬如美容啊、按摩推拿好多自雇嘅員工嘅一啲行業咯。 嗯，同埋佢都有個條件，就係話冇受惠於第六輪抗疫基金下面其他措施嘅。今次即係呢個10,000元嘅失業支援基金咁。 係啦係啦，譬如有一啲即係佢保安、清潔或者機場嘅工友啊，或者係一啲安老院嘅工友，佢已經攞咗即係特定群組嗰個2,000元乘5個月，其實即係都係等同10,000元啦。咁就即係因為佢哋仲有工作啊嘛，清潔啊、保安啊、安老院，咁佢攞咗嗰個特定群組津貼，就唔能夠去攞呢、這個即係、就是、臨時失業嘅10,000元啦。 嗯嗯，其他措施咧，除咗話呢一個嘅臨時失業嘅津貼啦，10,000元之外，仲有一個失業貸款都話延長一個申請期嘅。你覺得對於一啲失業人士嚟講，呢、這個幫到幾多咧？或者個意願有幾大咧去申請？ 我哋都覺得呢個係一個多，即係比一啲失業嘅工友係多一個選擇啦。因為佢今次係都聽咗意見，就延長一年去到出年嘅4月。咁另外咧就係嗰個貸款額都係多咗嘅，去到上限可以10,000元，同埋即係慢慢攤長嚟還，可以最多可以攤長到去10年還嘅。咁你變咗之後，如果工友係揾到工，咁佢每個月去還翻俾政府，可能都係1,900元啊。咁即係我哋覺得相對係容易啲承擔啦。同埋我哋希望，因為今次即係除咗話失業之外咧，好多都係開工不足、收入大減。咁我哋希望呢個即係100%政府擔保嘅貸款，除咗失業工友之外，係咪有啲嚴重開工不足或者收入已經大減啦，都可以為佢哋提供呢啲貸款，等佢哋即係嗰個經濟壓力冇咁大咧咁。 OK， 林振聲打斷你一陣，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啊。 係 受觀塘線列車服務調整影響，荃灣線列車服務亦需作出調整，來往方向調整至4分鐘一班車，而觀塘線來往黃埔站至油麻地站維持10分鐘一班車，來往調景嶺站至到中環站維持4分鐘一班車。咁前往黃埔站以及係何文田站嘅乘客就請喺油麻地站嗰度轉車啦。咁繼續問啊，林振聲啊，有啲議員提過話，可唔可以重推翻保就業計劃啊？或者我見到之前政府都話啊，會唔會有啲臨時嘅職業嘅咧？即係喺有個叫做創造職位計劃啊嘛。其實對於失業人士嚟講，頭先講呢兩樣嘢幫唔幫到幾多？你又贊唔贊成啊？重推保就業計劃嘅咧又？ 開創職位呢個我哋認同嘅。咁政府亦都聽咗意見，喺今次咧，再加多30,000個職位，咁我哋都特別即係了解到旅遊業嘅員工咧就最受歡迎嘅，因為佢哋呢兩年都冇得從事翻旅遊業，一定要轉行，咁就佢哋就之前去過社區營療中心嗰度工作啦，咁完咗之後咧，我知道好多嘅旅遊業嘅朋友都去咗方艙醫院嗰度工作，即係做呢啲臨時職位，即係呢個絕對係一個好事嚟嘅。咁但係保就業嗰方面咧，因為始終推出咗之後咧，兩年前其實都係社會有啲舊病啦，即係有好大部分嘅公司其實佢冇 即係盈利係冇影響嘅喺呢個疫情，但係仍然係可以攞。咁我哋希望即係嗰啲資源係能夠集中，即係譬如佢真係有一啲企業佢係受影響嘅，就指明係真係幫嗰啲企業啦、啊、再做多一輪。咁或者有一啲臨時失業係俾工友嘅，就指明有一啲嘅即係津貼係俾啲工友咁分翻開，咁亦都唔需要話所有雇主都去派啊，咁希望就集中喺啲資源，即係用喺啲特別受影響嘅群體上面。 OK， 嗱，林則昇，我另外都想問，因為今次建造業咧嗰個失業率都比較高，大家飲食業嘅失業率高，大家明啦，即係可能要營業時間受限啊等等。點解建造業嘅失業率都比較高咧？有冇啲工友反應啊？仲有半分鐘到。 建造業就始終係可能因為地盤都出現咗有啲感染嘅個案啊，咁令到有一啲牽連係可能全部都停曬啊，或者有啲家居嘅裝修可能呢段時間都即係唔搞住啦，咁可能對於建造裝修嗰方面呢工友嗰個就業其實都係有影響嘅。 明白，好，唔該曬林振聲。啱啱傾過呢就係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架空电缆供电嘅设备故障，观塘线列车服务需要调整，来往黄埔站至油麻地站维持十分钟一班车，调景岭站往中环站维持四分钟一班车，太子站往调景岭站维持四分钟一班车。荃湾线来往方向维持四分钟一班车。受事件影响，乘搭使用观塘线往系乘搭使用荃湾线往观塘线嘅乘客，请喺太子站转车；前往黄埔站同何文田站嘅乘客，请喺油麻地站转车；乘搭观塘线前往中环站嘅乘客，无需转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露，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的时候，将会清楚表达任何支持俄罗斯进行侵略的行为将要负上责任。他说美国关注中国考虑提供军事设备直接协助俄罗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一直有报道说中国计划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经说，消息并不属实，俄罗斯有能力独立在乌克兰行动，未曾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中国外交部多次重申，美国应该深刻反思自身在乌克兰危机发展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推动乌克兰局势缓和做实事。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重申，不能够搞双重标准，将人权当作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工具。上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说，世界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实现人得享人权仍然任重而道远。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各国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根据本国的国情和人民需求，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权利。陈旭重申，人权的享有不能够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乌克兰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一间剧院遭到炮火击中，当局说仍然难以估计死伤数字。当地有市议员说，虽然连日持续轰炸，救援人员仍然尽力清理瓦砾，有民众获救，受害者资料仍在整理。乌克兰说，以百计民众当时在剧院内逃避战火，俄罗斯否认向剧院轰炸。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18.66。

8:38啊，繼續翻嚟天氣年代。頭先講到咧，尋日公布最新嘅失業率嘅數據啊，去到4.5%啦，失業率比起上一個期嚟講就係升咗0.6%啦。實際嘅失業人數咧，而家去到150,000+人，比上一期嘅公布咧就係多咗20,000+人咧係失業嘅。失業嘅情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下成個經濟環境會唔會你都係打工仔受到影響咧？1872311咁。听大家的电话，有顾先生打上来的，早晨。 喂，早晨，你好，苏乐文。 你好啊，请讲。 是啊，因为我们是按摩业的行业的，它由1月7号到现在的话都是停了业的，而我们的话是真的做到就是有一做才有一食的，那我的人工是不高，也都不受到社会的保障，而社会也都没有看重我们这个行业，而我们的话是服务的话是旅游啦，同埋就系政治，所以变咗我哋嘅直接收入咧，系开工先有，我哋冇强积金嘅。但佢就话有钱俾我哋，但系其实嚟讲，到而家都由1月7号到而家嘅话，超过70日啦，但系都系冇公布两个几月，系冇直接嘅收入，而政府亦都冇做到啲嘢，但系第一时间就系删咗另外按摩行业。咁嘅时候嘅话，其实相对嘅话，佢系冇直接去帮我哋，佢哋好留意我哋嘅传播讲到，但系实际嘅话系冇俾到我哋嗰个叫做补贴咯。 嗯，呢段 问到啊， 咁所以你系咪都等紧话？头先我哋都讨论过你个10,000元嘅失业支援，系咪都等紧嗰笔钱咧？对你 系啦，因为点解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话佢系强，因为我哋系咁嘅年纪嘅时候，40-50岁嘅低下阶层嘅时候咧，系冇俾到嗰个叫做又话冇强积金要申请到，但其实我哋冇强积金，我哋做跑场年积嘅话，一般嘅 shop 嘅话嚟讲嘅话系平均嚟讲嘅话系大约就系有3-4个系长工。以外嘅話，超過10-20个嘅話係冇強積金，甚至係冇身份。甚至我知道有一間係60个師傅嘅入咗入邊，60个師傅咧都係冇強積金。 即係所以擔心冇強積金 證明唔到身份啊。 OK， 係證明唔到身份，而佢話俾你聽嘅話係冇攞唔到，第一期嘅時候都攞唔到噶啦，好多師傅都。 嗯。 而家第二期嘅話係咪會攞到咧？ 暫時呢段時間又未有頭先講嗰個支援嘅資助啦。 係啊，點樣算啊？佢都唔係幫我哋咯，佢係根本上就係講出嚟好似幫緊香港同埋我哋嘅階層，有講到幫，但係實際係冇幫咯。 OK， 好，唔該曬顧生，從事按摩行業嘅呢段時間停業啦，講到失業嗰、那個對生活嘅問題。仲有何先生嘅早晨， 係早晨， 早晨請講何生， 係。嗱，咁我同正話一位顧生咧，都係同一個行業嘅，係美容按摩業嘅。 嗯。 嚇、啊，咁第一次嗰、那個補就業計劃嗰度咧，應該就嗰時話有7,500元嘅，但我嗰時申請咧都係 ban 咗嘅。 原因係咩 啊？咁啊，到到話我唔夠資格咯。 哦，即係佢冇解釋個資格唔夠係個原因係咩嘅都。 冇嘅，冇嘅，冇、okay, 嘅，就始終都喺大家嗰個信息，用個信息往來。即系话啊，我上网申请咗咁样，佢 send 翻个信息俾我啊，唔好意思啊，你唔合资格咁样。好啦，咁喺今年即系话呢一次啦，经已话停咗2个几月啦。咁喺呢2个几月里边咧，咁我哋系完全系冇收入嘅啊。咁而我哋即系比较尴尬一样嘢咧，系一个用一个自雇人士嗰个情况去做嘢嘅啊，即系话做一个计一个咁样嘅。咁如果咁嘅情況咧，可能如果呢次去申請咧，都好似上次咁樣，喂，都被 ban 咗。但係嗱，依家社會上咧，咁完全就話對呢、這個啊，我話酒樓啊咩旅遊業啊嗰啲，即係照顧有加咁樣啦，好多人講啦。但我哋呢個行業咧，就係、是、完全被疏忽嘅。 嗯， 嚇、啊，就咁嘅情況啦。嗱，同時一樣嘢，我非常非常不滿嘅咧，就話，喂。我哋美容按摩業，我哋對住客人都係單對單㗎嘛。喂，理髮都係單對單啊。咁點解美容按摩業要繼續要停業呢？唔可以開返業呢？其實喂，問心講，喂，我想開返工，呢10,000元我唞咗依家2个几月。喂，根本上即係杯水車薪嚟嘅啫，係幫係幫係幫到，但係幫到唔大。始終就話我自己腳踏實地，自己去做嘢先係最實際嘅。 嗯，都係總之想快啲係復翻業啦。頭先佢哋有個比較就係點解美容按摩業都係一對一對客嘅，咁理髮業可以復翻，咁但美容按摩又未必得咧。咁呢個就係阿何生嘅睇法嚟嘅。咁啊， 整體嚟講，第六輪嘅防疫抗疫基金都有個補充嘅，就係美容業、按摩業都會按員工嘅人數發放3-10萬元嘅津貼俾呢一啲嘅處所啦。咁啊，連鎖美容按摩院咧就可以係獲得最多300萬元嘅資助，但係就係講緊俾個鋪嘅，就唔係話俾即係員工個別嘅咁樣。嗱，另外針對住失業率啦，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都話，由於疫情嚴重打擊與消費相關的活動，並且是干擾廣泛的經濟活動，勞工市場在短期入面會繼續受壓，就是政府所採取的舒緩措施應該都能夠提供一定的支援，而勞工市場往後的發展取決於本地的疫情是怎樣演變，呼籲社會各界齊心合力抗疫，令到本地的疫情是盡快受控的。又請多位學者跟我們講一下，是否真的可以短期內受控，或者失業率的趨勢會是怎樣。有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良，早晨。 早晨， 早晨，庄太亮，点睇今次 4.5 呢个失业率啦，同埋升幅咧就系0.6%嘅，同埋成个趋势你点分析 啊？升幅都算系快，因为失业率因为一个平均数啦，三个月咁你升个0.6，即系单月就升1.8%咁啊。咁尤其是餐饮行业啊，同埋建筑业嗰两个特别受影响，而且我觉得即系今个月咧三月咧都仲会再升嘅，咁所以可能下个月。又是 2.5% 咁嘅速度咧，即係向上升咗啦嚇。 即係個升幅都差唔多，你覺得都係0.5%、0.6%咁上下咁。 因為三月個情況可能比二月仲差嘅，因為三月而家疫情嗰個數字咧嚇，無論規模咧都比二月差。咁四月咧可能會落翻嚟咧，同埋因為會發放消費券嘅，咁所以四月個數字可能會升幅比較少啲嚇。 嗯嗯，我見你之前都話可能會去到失業率5%嘅，呢個係咪真係去到頂咧？因為你先話如果下個月都係升0.5%嘅話，其實就已經去到5%嘅啦嘛個失業率。但係 因為那個疫情，如果你以咁嘅速度去上咧，即係五嗱，如果你再升1%，咁已經去到5.5%啦嚇。咁之後收慢都可能會升到接近6%嘅。咁希望最好嘅情況就係四月。全部即係開班啦，咁就可以喺佢5.幾日咁都停啦嚇。 嗯，有冇機會去到之前講到2020年年尾、2021年頭嗰個7.2%嗰個失業率嗰個水平咧？呢一波嘅疫情 嗱，咁要睇翻去嗰個速度啦，因為而家嗰個疫情咧，其實應該就係平台期嘅。咁我諗落翻嚟嗰啲政府都要説翻政府嗰個防疫措施啊。咁因為政府而家嗰個措施即係令到好多行業都停啦。咁再加上其實今次有一個問題比上一次嚴重，就係即係之前就有啲行業都係仲係運作緊嘅，譬如嗰個物流啊，或者係嗰個送貨啊、倉存啊呢啲，咁而家其實都係嗰啲行業都有即係停放嘅，咁所以就可能去到5.幾，咁就即係要即係打橫行一段時間啦。咁但係即係好取決於個疫情同埋政府個防疫措施嘅。 嗯，我都想问另一个，我见总就业人数咧，其实就少咗30,000+嘅，但系失业人数咧就多咗20,000+嘅。呢两个数本身系咪应该要一样嘅？点解会有个落差嘅？ 因为失业同埋再都睇翻你会唔会退出劳动力市场噶嘛？ 即系有啲人可能退休咁样嘅， 系啊，或者佢唔出嚟，如果佢唔出嚟做嘢，放弃咗或者咩咧，咁佢就唔算系劳动力嚟噶。 OK。嗱，而家見到即係大部分嘅行業啦，或主要嘅經濟行業啦，同埋失業率同埋就業不足率咧，都有係上升嘅咁。你自己點睇而家現時政府公布咗或者推出嘅一啲同失業有關嘅措施咧？ 其實就唔係好夠，因為你話發放譬如失業補貼或者係一個招聘券咧，其實都相對去嗰幾個月揾嘅人工係差好遠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即係做呢啲政策嗰陣時候就唔好一刀切啦，都係要即係比較科學性去睇係咪真係而家呢個情況開翻餐廳開翻嗰、那個即係飲食就一定會令到嗰、那個失控咧嗰個疫情。咁其實而家大家基本上都即係疫情都影響到一半香港市民啦，差唔多好多人都染咗啦。咁你餐廳開唔開，其實即係廣大都有證明係即係嗰個影響就唔大。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應該適當地咧跟翻科學方法咧，即係開翻呢啲即係店铺经营噶， 有个特别交通消息要打一打断啦。庄太良，由于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的架空电缆供电设备故障，观塘线现时来往黄埔站至到油麻地站是维持10分钟一班车，调景岭站往中环站就是4分钟一班车，太子站往 調景嶺站咧就係四分鐘一班車嘅，都係。而荃灣線流往方向則維持四分鐘一班車。受到事件影響，使用荃灣線往觀塘線嘅乘客請喺太子站轉車，前往黃埔站同埋何文田站嘅乘客就請喺油麻地站轉車。而乘搭觀塘線前往中環站嘅乘客咧就無需要轉車嘅，咁乘客亦都可以考慮使用屯馬線嘅咁。啊，繼續問一下莊太亮啦，而家除咗一啲同失業有關嘅措施咧，財政預算案都公布咗唔同嘅措施，譬如即係有個嘅暫緩追租啦，咁另外仲有消費券啦，呢啲都可以係咪幫到中小企，繼而落去就幫到嗰、那個失業嘅情況唔會升得咁快咧？ 嗱，我諗個幫個都係一杯水車薪啦，即係同舊年派一啲補習措施一樣，你雖然有錢派出去，但都是會照炒人的。咁因為個經濟活動停頓啊嘛，咁所以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讓翻個經濟活動咧，即係去自己去運作嘅。 嗯，所以個關鍵頭先都係所講，就是開翻啲食肆啊，開翻啲鋪頭，嗰、那個就令到個失業人數扭轉的一個關鍵係咪咧？ 係啦，咁、當然佢開翻市民都未必會即係夠膽出嚟嘅，咁但當然有一啲一定要出嚟去食飯啊，或者要開工啊咁樣，咁嘅情況就會好很多嘅。 嗯。Okay, 好啊，唔该晒庄太亮，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好，啱啱倾过咧就系中大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讲到失业率嘅情况，同我哋分析咗嚟紧嘅趋势等等啦咁。啊，另外咧就同疫情同埋疫苗有关系嘅，寻日我哋都讲过，不过就同病人组织倾啦，就系而家咧要打至少一针疫苗啦，或者有一个叫疫苗医学豁免证明书，咁先至可以入到一啲处所啦。咁嗰啲处所咧就系要用呢个疫苗通行证嘅咁。不过咧有一啲新冠康复嘅病人咧，就系短期之内咧都系唔适宜系打呢个嘅新冠疫苗嘅咁。举个例啊，譬如你本身系未打新冠疫苗嘅，而你系感染咗啦，康复之后咧，根据专家嗰个建议，而家都话要三个月之后咧先至可以接种首剂嘅疫苗，咁啊最多打两针嘅啫。除了病人組織收到一些的求助之外，其實從醫生的層面來說，要是寫這些或者批一些的豁免證明書又難不難呢？因為說在即是他們不適合打，但又要入一些的處所的時候都要拿到個豁免證明書的嘛，醫生容不容易寫這些證明書或者批出來呢？又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亦都是家庭醫生林永娥，早晨。 嘿、hey, 早晨啊。 早晨林永娥醫生、多唔多多唔多。 好、多啲其實確診者呢就即係因為未打齊兩針呢，咁都會好擔心呢，就即係自己可能返工有需要啦，或者其實有啲可能日常生活去超市啊咁樣呢，咁都即係需要有個好似QR code 啊咁樣用到個疫苗通咁樣啦，咁都會走嚟問我哋嘅。咁我哋其實前線醫生呢都而家呢即係眾說紛紛，即係有唔同嘅一啲解讀啦，究竟而家個情況係點？點解咁講呢？其實我哋睇返疫苗通呢，喺政府個網頁嗰度呢，其實常見問題嗰度呢有一欄係俾市民嘅，咁佢係喺第五題嗰度呢，其實有講過呢，如果你係確診者或者康復者啦，咁你可以攞你嗰個確診嗰、那個message 啦、SMS 啦，或者你有個隔離令啦、或者有出院記錄咧，就做一個證明咧，咁又出入呢啲處所，咁就起碼喺第一階段咧，即係4月30日之前咧，好似係行得通嘅嚇。咁、不過我都即係了解過嘅，有啲市民話喂唔得嘅喎，去到剪頭髮都唔俾啊咁樣。咁但係我哋睇嗰個網頁咧，好似就咁講。咁亦都咧有即係可能喺430啊，我哋都聽過。即係有一啲資訊就話食衞局咧，可能簡化個情況咧，就會出一個好似確診碼咁樣啦。咁、就因為佢哋即係如果你係快速測試自己呈報咗，或者你做核酸嘅，咁其實佢哋都有曬記錄噶嘛。咁只要佢即係可能 jam 翻一個message 俾佢，係有個 QR code 咧，咁其實佢就可以或者用到呢個疫苗通咁樣，咁就會係即係大家都好方便啦。 呢、這個就講緊直接入去嗰啲處所即係 可能用一個即係佢有個 QR code 咁樣，佢可以即係當然個疫苗通咧，我哋都理解，即係希望可以循序漸進咧有優化啦嚇。咁、現階段係即係可能即係緊係唔可以適合曬所有人嘅。咁、所以正正就係因為有啲咁嘅即係唔同嘅解讀呢，咁我哋醫生呢就即係都唔知我哋應唔應該咁出個豁免證明書， 所以呢即係市民就即係有時撲嚟撲去啦，即係好似即係點解醫生唔寫呢咁樣，因為我哋好多醫生就驚做錯事啊，即係驚係濫發啊咁樣啦。咁不過我哋都其實都同即係政府診所都好多啲醫生傾過，係譬如指定診所呢，其實佢哋都發出幾多呢啲豁免證明書嘅。咁佢只要呢即係證明到即係病人核實返個身份證，佢有個以為即係有個 message 啦，或者佢有個隔離令咁樣呢，咁係本人嚟嘅，咁真係佢係確診咗，咁而佢係即係可以話，即係我哋寫呢個豁免呢係一個即係用一個指定醫學原因呢，咁我哋入返啲資料呢，寫埋佢可能嗰個樣本瓶嗰個號碼啦，寫返曬對清楚，咁其實因為佢係呢90日呢個身體仲有自然嘅抵抗力啦，咁無需要咁早打嘅。咁但係呢我哋都藉住呢個機會呢就了解返個病人，譬如可能即係點解之前即係一路唔打，會唔會有啲健康上嘅擔憂啊？咁同埋都睇翻佢今次即係康復成點啦，即係佢可能即係都仲係有啲咳啊，有啲唔舒服啊，咁可以即係或者順便醫埋佢之餘咧，咁我都聽到咧，其實都有好多醫生咧就即係九十日嗰、那個即係幫佢寫咗個豁免書嘅時候咧，咁都同時間咧幫佢約埋咧，就不如九十日後咧就即係約定你嚟打疫苗啦，因為都係驚佢即係之後咧，其實係個抵抗力低咗咧，就再感染啦嚇。咁所以都即係你話嗰個過程咧，就即係我哋而家詮釋緊點樣啦？究竟我哋出唔出豁免書咧，定係其實可能即將喺呢一兩個禮拜內咧，就會有個類似確診碼咁樣咧。咁所以就可能特別係私家醫生咧，就因為驚濫發啊，或者驚出錯咧，就所以有啲醫生就話睇定啲，或者就唔出住咯。 嗯，你哋會唔會主動問翻政府釐清翻咧？ 其實我哋都試過問過下一啲，即係唔係話最官方嘅渠道啦。不過我諗都呢幾日都好多醫生自己問嘅，咁不過我哋知道政府診所都仲係即係一路都出緊嘅，咁我諗都即係衛生署核下嘅，咁我諗其實暫時呢個做法應該都係可行嘅，亦都係合理嘅，因為真係一個指定嘅醫學原因，佢係暫時呢九十日係唔打得住啦。不過都我自己就正趁呢個機會就了解翻個市民，即係甚至乎幫佢預約埋咧，咁就會。希望可以即係都想係即係大原則係即係應該打針就打針，同埋你最好唔係話打一針喎，即係要齊曬嚇。 Okay. 因為都有啲複雜情況嘅，例如即係坊間成日而家講話打兩針之後咧就唔使中咗招咧就唔使打針，但係呢個咧要小心咧，有一個點咧好多人都遺漏咧。如果我哋睇翻嗰個你有科學委員會嗰個指引咧，如果你係打完兩針。第二針是打完了之後14日內中招的話呢，其實你那第二針是不計數的， 嗯， 即換句話說，即你是其實當你打了一針再加中了一次招，其實你應該在3個月後呢就再打第二針的所謂，啊，很多人不知道這件事，因為這陣子都很多人剛剛打完第二針中了招這樣，嗯，以為自己不用打，其實呢在醫學上科學上呢其實他應該要再打，所以我們都趁這個機會呢都希望會不會有一方面呢，就是我知道很忙，但是忙完了之後或者希望分配人手呢，就是那個IT 上呢，就是如果疫苗通行證呢可以我都見到何柏良醫生有提議，就是好像優化他呢做一個個人化，就是每個人譬如他是個究竟打多少針先完成呢，幾時先至應該要打啦？咁先至可以令到嗰個疫苗通行證咧係真係到位啊 ！OK， 因為將來我哋想重啟翻個經濟啊，進入啲處所，咁都係呢個好關鍵性。如果咪有一兩個人咧喺度，即係散播一啲隱形傳播咧，咁其實又會有第六波嘅。 我想問一下林醫生嘅就係，有冇一啲建議或者啲健康建議咧，俾啲康復者？如果因為佢話都要隔一段時間先打針啦，喺呢段期間有冇啲咩身體情況特別要留意啊？或者到時有出咗啲乜嘢嘅症狀特別留意，可能真係未必適合打針，仲要隔多輪喎。咁有冇啲咩建議俾佢哋？ 其實兩方面啦，即係第一，即係我哋 Covid 都其實雖然就好多人話好翻就好翻啦，不過都有唔少人咧仲係即係持續咳啦，或者有啲呼吸困難啊嗰啲，有一兩個月都有。咁另外有啲身心上咧，可能都有啲人係情緒啊、瞓唔著啊嗰啲唔舒服。咁嗰啲就多數就隨住時間慢慢會好嘅。不過如果有需要都可以睇醫生啦。咁而你話變咗嗰啲嚟講係 即係影唔影響打針咧？咁其實我諗同一個未中即係中過嘅人，即係都係一樣咁評估啦。如果你身體其實冇一啲急住一定要即刻醫咗先嘅，咁我哋就都係可以按時咧就打針嘅嚇。咁、另外就即係如果係即係打針方面咧，其實即係我哋係90日就叫你打咧，就因為按翻一啲外國嘅資料係會，其實 Omicron 咧即係嗰個、再感染咧都係一個擔心嚟嘅。咁、所以即係頭嗰九十日咧，你可能可以輕鬆少少，不過但係即係戴口罩啊，即係社交距離啊等等嗰啲咧，即係都唔好，即係好似當自己即係啊都唔會中啦呢段時間，咁就掉以輕心咁樣咯。因為我哋都驚有。即係無症狀感染啦，可能你係曾經感染過個抵抗力強，但係你會惹到可能身邊未打針啊或者體質弱嘅高危人士咯。 OK， 另外我見有新聞就報道有啲市民投訴一啲長期病嘅長者家人咧染疫之後咧就被拒係呢個處方口服藥，因為佢已經打咗三針復必泰，同唔同意呢個做法呢？ 其實開唔開藥咧都係一個即係好複雜嘅一個決定咯。咁我諗即係理論上，如果有足夠資源咧，咁就、即係其實即係所有人都應該可以喺五日內發病咧。其實俾呢個藥嘅，等到佢可以減低，因為你永遠唔知邊個重症啦。咁、但係唯有就係一個篩選，就係、高危或者佢多病嘅，或者係即係未打足針嘅就優先咯。 好，唔該曬林永和醫生，同你傾到呢度。 措施的容忍度开始下降，部分金融机构对香港处于孤立情况更加是失去耐性。他预告会在下星期日或者星期一公布一系列对各项防疫措施的检讨，包括入境检疫政策和英美等九国禁飞的安排。至于外界关注的全民检测，他就再澄清不曾提及3月26号进行，未来几日会一并交代。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21,65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前日宗数回落26%，同日再增加289人死亡，包括两名20多岁有先天性疾病患者。另外，有49岁患者入院嘅时候双肺已发，留医两日之后不治。医管局指病人未见有长期病患，个案已经转交死因庭。呼吸系統科專家相信，涉疫病人或者出現肺部隱性缺氧，因此而忽略嚴重病徵。另外有感染及傳染病科醫生亦都形容情況不尋常，預料病人或者有隱疾而不自知。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特首林鄭月娥日前說本港買入足夠的新冠口服藥，不過有市民投訴說有長期病的年長家人染疫，求醫指定診所遭到拒絕處方口服藥。醫生說因為患者已經打了三針復必泰，按照醫管局的指引只會為打了兩針科興或者一針復必泰的人士開藥。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接受訪問時說，絕對不認同醫管局處理新冠口服藥的用藥指引，形容是有少少本末倒置。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在记者会上回应用药指引时就说，局方有向前线同事发出用药指引，曾否接种疫苗只是其中一个考虑。明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疫情未受控，大量长者需要在医院和社区治疗设施留医。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调整收治病人的安排，由原本收治轻症病人改为接收重症甚至需要长期卧床的病人，但是医护人手和患者的卫浴设施等配套跟不上，导致有病床丢空。医管局承认，目前由医管局管理的亚博馆治疗设施病床使用率只有大约20%，期望内地医护团队加入服务之后可以做更多护理工作。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警方接报说有西医在未有诊症或者获悉病人病历记录之下，收费向市民发出疫苗豁免证明书。警员前日放蛇联络一名男医生，并且前往观塘一间楼上诊所支付费用之后取得有关证明书。警方随后以涉嫌串谋伪造文书拘捕诊所护士和负责人。涉案医生早就在去年离开香港，初步排除有人隔空发出数百张免针纸，警方正在追缉这名医生。东方日报报道。 城报报道，本港受到第五波疫情冲击，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的失业率是 4.5%， 较上个月公布数字回升 0.6%， 是一年来的第一次回升。全港失业大军增加到超过22,000人，去到近158,000人， 就業不足率就是 2.3%， 按月上升 0.5%， 幾乎所有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都有上升。有勞工界立法會議員促請政府立即公布失業援助金計劃詳情，以及盡快給失業工友申請發放救命錢。成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社論說，最近城中多位名人先後公開批評港府的抗疫政策，特首林鄭月娥預告將會在日內交代抗疫措施的未來方向。社論說，社會並不奢望抗疫政策會有重大轉變，但是至少希望政府一些政策可以因應現實需要而調整，并且尽快提交社会经济复常路线图。星岛日报社论。 东方日报政论。越来越多老字号连锁商店宣布结业，统计处昨日公布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都有上升。政论说，各行各业倒闭和港府严行防控禁令息息相关，亦都和港府提供给各行各业支援过于吝啬脱不到关系。部分防疫禁令矯枉过正，而且毫无逻辑可言，港府适当地调整或者松绑无可厚非。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新世界发展昨日宣布推出本港首个大型捐赠配对网上平台，促进捐助者和受助人迅速配对，令到抗疫物资用得其所，避免资源错配闲置。社评话，特区政府有必要吸取经验，尽快建立完善跨部门的统筹协调行动机制，广泛动员，让中央关爱和社会各界互相协助，发挥出最大的抗疫成效。文汇报社评。 成报的社论话，政府日前更新指引，曾经验出阳性并已经跟从政府最新政策复工的员工，即使日后染疫都可以如常上班。社論指這個標準至今似乎只是適用於公務員身上，政府有運作上的考慮，難道私人企業就不用運作？勞工及福利局必須盡快跟進有關安排，並且更新相關指引，否則只會令到勞資雙方之間增加灰色地帶，同時嚴重影響中小企的生存空間。成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啊。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嘅架空电缆设备故障咧，喺早上九点钟已经完成咗临时嘅复修，观塘线同埋荃湾线嘅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嘅架空电缆设备故障啦，喺早上九点钟已经完成咗临时嘅复修，观塘线同荃湾线嘅列车服务逐步回复翻正常啊！咁想搭港铁嘅朋友咧就留意翻啦。咁较早前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日北架山花园嗰一段咧就回复翻正常，咁但系近日彩虹村嗰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屯门公路小榄桥方向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2022年3月18日，新增21,650宗确诊，再多289人离世。 林郑月娥表示，将于下周交代全民检测， 及社交距离措施等方向。 最新失业率 4.5%， 上升 0.6 个百分点，超过15万人失业。 中美领袖今晚对话，就双方共同关心问题交换意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亞博館的設施大家都關注，早前呢就有三名的確診的長者暈倒，及後呢是不治的。但現在呢在亞博館分兩個部分，有幾個館呢就是屬於醫管局的管的，叫社區治療設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社署負責的，就叫社區隔離設施。其中社署負責那些呢就有五個館啦，就是現在有過千的床位的，主要的患者都是來自安老院啦、殘疾人士院舍啦，是需要隔嚟同埋照顧嘅一啲感染咗陽性嘅院友嚟嘅，咁啊早前啊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柏昇都話，而家咧喺社署負責呢啲展館咧，有醫管局嘅外展隊在場係提供支援嘅，咁亦都提到話部分長者年紀較大啦，身體比較弱啦，溝通亦都未必容易，照顧人員未必可以容易察覺長者嘅病徵有轉變，喺餵食臨床觀察咧，亦都可能未有發現異樣啦，咁而家都話係要求團隊咧係檢視整個嘅情況。有关于亚博馆嗰个嘅情况，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有立法会议员系选委会界别嘅江玉宽，早晨。 你好，萧乐文，早晨。 早晨，江玉宽，我知道你系咪都有跟一啲嘅个案系嚟自亚博馆嘅一啲长者或者家属噶？佢哋系咪全部都系社署嗰边嗰啲设施嚟嘅？ 大部分系嘅。其实我今朝都啱啱收到一个求助个案啦。咁其实主要咧就系佢哋即系联络唔上啊。聯絡唔上，譬如我哋頭先個個案就係、是、可能原先個長者係喺亞博嘅，但係因為可能有一啲即係情況嘅變化啦，咁就可能轉送咗去即係北大嶼嗰邊，咁變咗個家人就揾唔翻個長者，因為有時情況轉差咗，可以理解咧就係家人係好彷徨，咁佢哋又想跟進翻個個案，即係睇下個情況有冇再繼續轉差到，咁呢方面其實我自己覺得喺嗰個溝通上邊咧。是可以做得好啲嘅。 嗯，所谓联络唔到，其实是有冇电话打，是打唔通定是点样咧？ 有时啲家属咧就可能其实都是一个沟通嘅问题啦。即系我自己希望咧，就是其实亚博是有通知嘅家属嘅，即系家人转，譬如转去医院啊等等，是有通知嘅家属。但系可能通知嘅时候可能好匆忙啊，系咪？可能就冇话俾嗰个家属听，譬如如果转到去边间医院，那个医院几多号电话？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嗰個機制，似乎個溝通機制都係要去改善一下。雖然我知道，譬如佢送去譬如送去北大嶼，咁可能唔知道北大嶼邊個房間噶嘛，係咪仲？咁可能真係未知，但係應該北大嶼嗰度都應該有一個即係嗰譬如亞博要通知嗰個家屬，北大嶼有冇邊一個電話係可以俾個家屬稍後問到嗰個長者係喺邊個病房？咁我覺得都已經係比較好啲。 嗯，这个就讲到譬如如果本身在亚博馆跟住转院，就未必在个联络上面或通知得咁好啦。但本身入咗去亚博馆嗰啲长者，系咪都每日会有一啲负责嘅人员同啲家属去联络啊，了解住个屋企人嘅情况，或者佢哋入到去嘅情况，你有冇啲咩关注咧？又 好，其实早嗰几日咧，我接受嘅求助个案咧就比较多嘅，即系好多时候都系啲嘅长者入咗去亚博。咁家人咧就聯絡唔到亞博啦 ，OK。咁早幾日係真係多咗，咁我依一兩日咧係確實係少咗噶啦。咁我相信其實喺前線嘅工作人員，佢哋其實都做咗一啲改善嘅措施嘅。咁可能已經係主動聯絡咗啲家屬啦。咁呢個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另外我比較關注嘅就係，我諗家屬都會關注，譬如喺亞博裏面。其實個護理好重要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啲老人家咧，佢哋喺院舍咧，特別去醫院嘅時候咧，嗰啲時候都未必會即係隨身攜帶嗰啲藥啊，食開嗰啲藥，或者嗰、那個譬如老人家嘅身體狀況，咁其實咧喺亞博嘅同事係好難去知道所有佢嘅情況嘅，咁呢方面其實就好透過即係、就是、要亞博嗰度會唔會要同院舍方面，亦都要做一啲好好嘅溝通啦。 而家啲藥嗰啲係點樣嘅？即係譬如帶漏咗，係咪可以後補翻送翻入去家屬帶入去咁噶？ 應該可以嘅，應該可以嘅。譬如好似早前有個情況就係話個老人家要每日都滴某一啲眼藥水嘅。咁如果唔攞去俾佢，基本上個老人家邊有得滴啊？喺亞博。 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自己覺得老人院社其實都有個責任嘅，係要去同亞博溝通。即係其實我覺得幾方面咧，即係其實家族好彷徨，但係亞博我知道佢哋人手好緊張。同樣老人院社而家定落嚟啲啦，咁可唔可以都叫做即係唔好個老人家出咗去亞博就好似冇一件事？其實都要去溝通嘅，我自己覺得。 嗯我見社署都有啲回覆嘅，譬如講到就話，除咗係日常嘅照顧同護理之外咧，都會每四小時會檢查亞博呢啲長者同埋殘疾人士嘅衞生指數啦，包括體温啊、血壓啊、脈搏啊同埋血含氧量啦。咁啊，醫管局亦都會派醫生啊、護士提供醫療支援。另外清潔咧就話每日嘅早晚都會為院友做面部口腔清潔，定時為院友嘅身啦同埋抹身啦，同埋係更換紙尿片啦。亦都會當然按需要調整個次數啦等等咁。你聽到呢一個嘅回應同你了解一啲嘅個案嘅情況係咪都相類似？ 都相類似。咁其實咧喺呢方面咧，我亦都覺得如果人手許可，咁梗係最好喺一啲特殊啲嘅個案咧，四小時可唔可以縮短啲咧？因為其實四小時裏邊個變化都可能好大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喺裏邊嘅好多都係啲體弱嘅長者，係咪？或者吞食又有困難啦、啊，咁其實四個鐘頭咧，我覺得如果人手許可，盡可能就縮短啲。另外咧，我自己都覺得嗱，如果亞博呢個設施唔係一個短期嘅設施，譬如可能都要再有一兩個月嘅話，咁係咪應該都要考慮？我唔知啦，可唔可以考慮去做一啲流動嘅淋浴嘅，即係淋浴間咧？因為流動廁所都做到啦，點會流動嘅淋浴間係做唔到咧？即係我覺得希望呢，如果我哋係要有一兩個月繼續使用嘅話呢，有一啲臨時性嘅設施呢，我都希望能夠係可以做到，令到啲即係家屬都覺得個老人家喺裏面係乾乾淨淨、健健康康，即係最後其實都希望佢哋唔會係咁，我哋叫做咩咁 miserable 啊，其實覺得。 你見到佢啲淋浴設施係咪唔夠？因為我見社署話場地係有淋浴設施啦，你有淋浴床啦，俾啲人去使用嘅，都為咗防止病毒傳播咧，避免喺沐浴過程之中嗰啲病毒霧化交叉感染機會增加咧。護理人員咧係會指揮啊，佢話按醫護人員嘅指示為有需要嘅人士洗澡嘅咁，有個做法幫佢哋沖涼嘅，有設施喎，佢話 有設施都要有人手嘅、其實咧嗱，我又覺得。即係我真係好希望呢，如果佢唔夠人就要出聲啦。我其實都知道佢哋前線嘅同事係做得好辛苦。咁我亦都呢，以我所知呢，其實社會福利處佢哋過去嘅一個星期呢，其實佢哋都係有改善嘅。咁其實今朝我都好希望我聽聞特首嗰個記者會呢，其實勞福局局長都會喺嗰度嘅。咁我希望佢都有一啲係公布，譬如就頭先我講嘅溝通啊，或者裏面亞博嗰個安排，嗰個管嘅安排是不是都會已經有一些理順了呢？那我都希望他能夠公布一些措施，等家屬其實心裏面是安心。因為譬如你說沖涼啊、洗即是清潔啊那些，其實不只是香港，不只是香港獨有的嘛。其實世界各地其他的老人家，如果他患了新冠的時候，那其實他怎麼沖涼呢？那些院舍。那這一方面我覺得我們香港，譬如我們是一個這麼富庶的地方，我哋唔能夠我哋嘅老人家特別嘅嗰個對待係差噶嘛，或者一啲我哋覺得叫做低於我哋可以接受嘅標準啊，其實。 OK， 好啊，唔該曬江玉寬，多謝你同我哋講到關於亞博館佢自己亦都收到一啲嘅個案嘅求助啦。咁江玉寬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係嚟自選委會界別嘅，又請到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啊，有老人科專科醫生石達明，早晨。 你好， 早晨啊，石医生，你系咪喺亚博嘅隔离设施嗰度都有即系做紧咧，负责一啲工作噶？你 系 边个管嗰度？ 而家我系亚博嘅二号管嗰度工作嘅，系啦。 主要负责啲咩？同埋啲长者系咩情况嘅咧？你观察到？ 主要负责长者嘅健康啊、医疗嘅程序啊，呢咁样系啦。 你自己观察到入住嗰啲长者系通常嗰个情况系如何嘅？ 通常入得嘅，譬如二號館嗰啲長者咧，通常都係呢、這個多種慢性疾病啊，可能中過風啊，或者心衰竭啊、腎衰竭嗰啲病人，咁都係已經喺長期卧床咁樣嘅。咁據我所了解咧，譬如我哋嗰度管有300多個長者咧，其實食正可以自己食飯都得幾個啫，得幾個自己食飯，即係多數都以人照顧嘅。 即係要照顧嘅程度高啲，但我想整體了解一下先，想知道亞博館入面嗰個醫療設備咧，你自己了解咧係足唔足夠嘅咧，或者係以醫療設備之外咧，就係醫護嘅人員又足唔足以應付到而家長者嗰個嘅需要嘅？ 喺我哋而家睇翻我哋啲平均三百幾個病人嚟講咧，其實對醫療嘅需要唔多嘅。啊，跟住佢哋都係因為長期慢性病咧，長期食藥啦，咁亦都係個因為個呢個新冠病咧，對佢嚟講咧，亦都唔係話好嚴重、好輕微嘅。咁好多時咧，慢慢咧，佢哋會好翻嘅。咁好多時要住到夠鐘咧，先俾佢走嘅。咁變係最主要變咗醫療嘅需要唔多佢哋。佢哋反為我見到長者咧，最需要係照顧多啲係啦。 嗯嗯，不如你都讲下啦，即系所谓照顾嘅需要多啲系需要边啲类型嘅照顾咧？你嘅观察， 如果你睇一个长者咧，其实最简单就系一日三餐，要佢因为佢自己食唔到饭，你要帮佢喂食啊、喂奶咁样。咁第二咧，大小二便，第三就皮肤嘅护理咁样。咁呢方面咧，都全部都要人帮手嘅。咁我会觉得咧，就亚博馆嘅设施里边咧系个医疗咧系多过啲长者嘅需要，但系照顾咧。就唔夠，就符合唔到長者需要，所以唔係我覺得一個屬於資源嘅錯配嘅。咁我自己睇翻咧，呢啲長者咧應該翻翻老人院，由老可以翻翻屋企，因為屋企照顧最好嘅。屋企譬如有個仔女一對一咁照顧，咁最好嘅，最理想嘅。咁第二照顧好咧，就依個老人院，因為老人院咧佢要住咗一段時間咧，嗰啲員工同佢熟悉，而且人手比例都係好恰當嘅。咁變咗就對個長者都好啲。咁去到亞博館係最差嘅安排嚟，因為所有員工對佢嚟講係新嘅。好陌生，你見到一個好孤獨無援、體弱多病嘅長者去嗰啲陌生嘅地方，咁變咗好驚慌嘅。其實都佢哋，咁如果佢哋唔係有醫療嘅需要咧，其實咧或者醫療需要唔係好多嘅話咧，其實應該早啲翻院舍，因為佢哋需要嘅可能係隔離嘅問題，就唔係醫療嘅問題。照顧嘅問題係啦。 嗱，我見嗱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昇都有講過話，要求團隊檢視成個情況啦。咁同時我見到社署有個回覆嘅，佢話即係都知道一啲嘅長者大部分都係冇打針啦，長期病患是需要中度或者以上的照顾，亦都提到有些除了日常照顾和护理之外，刚才都讲到了每四小时会检查一些长者的卫生指数、等等的。其实、你觉得那个照顾是不足够在哪里？他似乎都有继续看着长者的情况、譬如清洁那些都有过，每日早晚有面部口腔清洁、换纸尿片、等等，继续是做这些的。你观察是不是这样？ 呢啲喺規例上面，或者喺文章喺文字上面嘅一啲照顧嘅規定咧，就抵唔一定比唔上佢喺屋企有家人照顧，或者喺老人院有啲好熟悉嘅員工照顧嗰個咁好嘅，一定係。即係你無論點做咧，譬如我哋見到好多長者最入嚟最常見係唔肯食嘢。唔肯食嘢，因為咧佢明明食到嘢嘅，但係佢因為唔開心、唔高興，唔嚟到啲陌生地方唔食嘢，咁呢個咧變咗好常見嘅情況嚟嘅。咁我覺得呢個咧係一個資源嘅錯配，佢哋根本就唔應該入嚟亞博會、 okay. 亞博館嗰度，係啦，應該翻返老人院喺老人院隔離。咁然後我哋真係有醫療需要咧，就派醫生護士上門去睇，就好過話你擺到嚟將一扎幾百個長者搬到嚟亞博館嗰度。你又照顧得唔好，佢又唔需要醫生，唔係好多醫療需要咁樣。咁而我哋正正就係、是、我哋急症室仲有咁多人喺度輪候幾日。咁我覺得呢個變咗就有啲需要病床嘅，需要醫療嘅，就冇地方醫。唔需要醫療嗰啲咧，就霸住又喺度即係佔住啲床，又照顧得唔好。咁呢個係一個非常嚴重嘅資源錯配，其實喺個抗疫嘅策略上面咧，如果你思考一下咧，或者問一下老人科醫生，一定知道嘅。我就唔明白點解高拔昇醫生都係老人科醫生嚟嘅，佢唔知道有冇參與嘅決策，但係咧應該咧諗到咧就係啲長者佢個需要係乜嘢？因為亞博館咧好明顯咧就，我覺得係應該係急症室咯，好多啲長者應該係如果有醫療需要嚟亞博館，就而家嗰啲長。穩定嗰啲長者，其實應該翻返去老人院，由院舍嗰度照顧。 Okay. 我覺得個安排仲好啲。 不過當初都可能涉及到院舍好多人又中咗，即係感染咗個人手問題啦。不過另外我就想問一下阿石達明醫生，我見到梁萬福醫生佢就係老年學會會長啦，有個建議佢就話準一啲原有院舍咧就派一啲一兩個啦嚇資深嘅職員咧去到譬如亞博呢啲設施咧，為啲院友照顧提供一啲意見嘅，或者佢哋又熟悉啲呢啲員工啦咁。點睇呢個建議咧？會唔會同你頭先嗰個建議都係相類似？起碼有啲熟啲嘅人喺嗰邊咧又。 其實最簡單最好就係話每個長者俾佢嘅仔女去喺身旁邊照顧最好，咁呢個係最好嘅安排。如果唔係嘅話咧，第二個安排就係俾啲熟悉嘅員工未有。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見到因為太分散啦，因為譬如三百嘅長者嚟自五湖四海，有唔同嘅老人院，咁你要揾邊啲員工照顧咧？其實最熟悉嘅員工先最緊要嘅。但係你個編配嗰度咧，我咧就相當大困難啦。咁變咗呢個係 我覺得係表面上係做得到啦，但實際上咧好多執行嘅問題嘅。 Okay. 其實我建議最好快啲翻返去老人院隔離。 嗯，頭先講到醫療人手啊、醫療設備啊，同埋啲長者嘅情況啦，我見有人提過喺亞博館入面咧啲場地嘅沐浴設施嘅，社署就話場地係有沐浴設施、有淋浴床等等嘅咁。你自己見到呢一啲設施其實足唔足夠啊？ 其實呢啲係叫紙上談兵，你見到咧，政府一路抗疫都係紙上談兵，講得好好嘅。因為你諗下一個長者去沖涼咧，其實你要將個長者要搬去，要用人手，唔係一個人手，係兩三個人手搬去將移動嘅沖涼床，然後再推去個淋浴設施，然後再淋浴，咁然後咧又要再著翻衫，又要再翻轉頭。其實呢個程序咧可能需要大約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嘅。咁如果你人手唔夠嘅話咧，咁呢啲咧就通常就會用抹身啊，或者係有其他清潔方法咁樣。咁所以講就好容易嘅啫，其實做就超難嘅啫。 OK， 整體你見到喺亞博館嗰啲病床嘅流轉情況係如何？ 我覺得好，我覺得係資源嘅錯配咧，我覺得唔係好理想啦。其實如果成個我哋睇成個醫療制度嘅話咧，你見到最嚴重係急症室，急症室點解會咁多病人等幾日咧？就因為冇病床，冇病床就因為醫院同埋個亞博館嗰度嘅流轉慢啲，有啲譬如有啲係冇需要醫療需要嗰啲，其實應該一早咧就要翻翻去原本嘅地方隔離，就唔係話喺醫院或者亞博館隔離。咁我覺得係浪費。對一啲喺急症室等候嘅病人好唔公平。 嗯，我都想問一下阿佘醫生，即係從老人科醫生嘅角度啦，無論係確診呢一啲嘅院友，如果你話即係屋企人接到翻去可以最好就接啦咁，又或者一啲康復咗嘅長者院友咧，翻到屋企其實屋企人要照顧有啲乜嘢特別要注意咧，同大家講下邊。 其實我見到咧就係、是通常嘅一啲標準嘅防感措施已經得嘅啦，已經，譬如口罩啊、勤洗手啊，或者減少一個譬如嗰啲所有排泄物咧，要小心處理啊，咁樣呢個咧係一個簡單一個標準嘅做法咧，就已經足夠嘅啦， 無論係感染咗定係康復咗嗰啲，都係咁樣，定係有分別？ 都係咁樣，都係咁樣，係啦。 OK， 好啊，唔该晒啊，佘医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一度。好，啱啱倾过咧就系老人科专科医生佘达明啦。咁佢自己咧就系喺其中亚博馆咧嘅一个社署负责嘅设施嗰度咧系负责一啲医疗嘅工作嘅。咁啊讲到佢观察嘅情况啦，亦都讲到一啲长者而家面对紧，佢就特别提到一个照顾嘅问题嘅。咁啱啱倾过就系佘达明医生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咁啊头先都讲到有关于失业率嘅情况，都欢迎大家继续打嚟嘅。同大家讲下外面嘅天气情况啊！而家气温咧系24度，相对湿度咧系86%嘅咁。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早上有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咧系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听日相当温暖，下周初云量增多，以及有几阵骤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的架空电缆设备故障已经完成临时复修，观塘线和荃湾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观塘线和荃湾线的转车安排亦都是回复正常。油麻地站附近架空电缆供电设备朝早6点几发生故障，列车服务和转车安排一度受到影响。在油麻地站有工作人员往黄埔方向的月台处理事故，有无载人的列车经过，现场不时有广播和港铁职员维持秩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露，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的时候将清楚表达，任何支持俄罗斯进行侵略的行为将要负上责任。他说美国关注中国考虑提供军事设备直接协助俄罗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一直有报道说中国计划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经说消息并不属实，俄罗斯有能力独立在乌克兰行动，未曾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中国外交部多次重申，美国应该深刻反思自身在乌克兰危机发展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推动乌克兰局势缓和做实事。乌克兰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一间剧院遭到炮火击中，当局话仍然难以估计死伤数字。

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2022年3月18日，新增21,650宗确诊，再多289人离世。 林郑月娥表示，将于下周交代全民检测及社交距离措施等方向。 最新失业率4.5%，上升0.6%，超过150,000人失业。 中美领袖今晚对话，就双方共同关心问题交换意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上個月咧22日咧都有多項嘅防疫措施，包括就係禁止晚市堂食啦，安排學校提早放暑假等等啦。咁有關嘅措施咧就原本話一路去到係4月20日嘅。咁尋日特首林鄭月娥就話措施實行近一個月啦，而家都係時候做一個中期嘅檢討啦，咁樣咁亦都提到話，包括咧對英美等九個國家嘅禁飛啦、入境隔離檢疫等等呢啲入境限制啦，係咪進入咧呢個嘅全民強制檢測啦？學校係咪恢復面授課啊？等等呢啲其他社交距離措施等等咧，都話會喺即將嚟緊嘅禮拜日啊，或者禮拜一咧會係宣布檢討結果，咁大家都留意住成個情況啦。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頭先講到有關於亞博館嘅情況啦，講過失業率嘅情況等等嘅。咁有周女士打上嚟，早晨。 系喂 喂，听到系啊，周女士 你好啊， 系请讲。 系我想即系正话嗰位医生讲得好啱啊，点解嗰啲老人家冇事啊？点解唔翻佢自己住开嘅老人院，要冚唪唥集中晒啊？喺亚博馆嗰度，老实讲，真系好唔啱咯。因为嗱，你又唔系话有病要点样？因为嗰啲老人家咧喺个个食嘅嘢都唔同嘅吓，有啲又將啲飯打爛，有啲又係食正常餐，有啲咧就係食糊仔嘅。咁喺亞博館嗰度會唔會咁樣分開，知道佢係食乜嘢噶？ 不過佢哋始終都係即係陽性啦，同埋佢哋，我根據社署嘅講法，佢哋都可能係需要照顧多啲嘢。咁會唔會可能 照顧？ 佢 哋係陽性嘅咩？佢哋唔係冇事嘅咩？ 佢哋係陽性㗎，佢哋係陽性感染咗，然後先送入去㗎嘛。 哦，咁样系啦。如果系冇事嘅话，真系要俾佢哋翻去自己嘅老人院咯。因为佢哋嗰啲自己熟悉嘅人啊，熟悉嘅地方啊，咁样佢就冇咁，即系冇咁冇咁惨咯。 明白周律师嗰个讲法，不过都讲清楚，社署咧而家系喺亚博馆有5展馆系设置咗社区隔离设施嘅，咁啊一共有1,018张嘅病床啦，系为一啲嚟自院舍确诊或者系检测都属于阳性嘅长者以及系残疾人士咧提供照顾服务。咁啊截至系3月16日啦，上昼9点咧，一共有646名嘅长者以及系残疾人士咧喺呢一啲嘅设施嗰度咧系接受紧隔离嘅。呢个补充翻先。咁另外咧就除咗讲到一啲老人家长者嘅情况，院舍、亚博馆等等嘅情况啦，咁啊，另外都有一个大家都关注，而家啲土地开发嘅程序咧，都涉及唔少嘅条例啊，咁见到发展局咧就提出多项一啲精简呢啲程序嘅修例建议，就话希望可以合共咧减到2年至2.5年嘅时间啦，咁当中亦都会涉及到，譬如城规会喺制定图则嗰阵咧，系话只系邀请公众系表述一轮嘅意见啦。另外都有啲咧，就係涉及到填海方面嘅程序嘅，咁涉及好多唔同嘅條例嘅。整體嚟講，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究竟對於成個造地嘅情況啊，或者造地嘅時間可以減到幾多？呢個方向又同唔同意咧？咁電話旁邊有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亦都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芬，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刘国芬。今次发展局呢一个嘅建议就系精简一啲发展相关嘅法定程序啦。咁有啲系涉及城规条例，有啲就涉及收回土地条例嘅。咁同唔同意个方向或者个建议内容咧？ 实际上个方向咧，我系认同嘅，因为我哋见得到啦。过去社会上面嘅声音咧，都讲到而家嘅土地啊，或者房屋嘅供应嘅速度系太慢太少，咁所以希望可以透过拆墙松绑去即系加快一啲嘅造地啊，同埋建屋嘅。 大家都見得到啦，疫情都困擾咗大家幾好兩三年啦。咁但係土地房屋唔單止係困擾兩三年，困擾咗市民都一段好長嘅日子。咁所以今次能夠行出一步咧，係一件好事。實際上對上一次檢討城規條例已經去到2004年，執行咧就係2014年。咁所以隔咗咁長嘅時間，而家進行一次比較大刀闊斧嘅改動，我自己係認為呢個方向係正確嘅。 嗯，方向係啱啦，不過具體入面睇咧，譬如涉及到城規條例嘅咁，今次就話希望可以縮短到呢一方面嘅時間咧，由17個月咧壓縮到大約9個月啦，包括就話減省咗多輪接收申述以及意見嘅步驟，就話成個制度過程咧，邀請公眾咧係作一輪嘅申述啫。呢一個嘅改動會唔會你自己同唔同意啦？因為有啲講法就話會唔會令到申述機會減少咗啊？有啲嘅意見未必充分帶到出嚟啊，個討論咁點睇啊？呢個 我自己睇翻整個嘅改革方向都係希望可以第一縮短啦，第二就係、是、刪除或者合併一啲嘅重複嘅諮詢或者步驟。咁其實過去我自己睇得到可能喺城規條例裡面。咁例如即係可能你要做 12A 之後再改圖，呢啲其實都係會比較重複啊，要做幾次公眾諮詢，甚至乎去到改圖裡面政府會問下大家有冇意見，而大家俾完意見之後再問大家對上一輪俾過嘅意見有咩意見。咁我自己都覺得其實似乎喺幾個嘅諮詢裡面有一啲係可以合併，有啲係可以刪除嘅，因為你見得到喺過去的經驗俾我哋睇到咧，其實好多嘅意見其實佢應該要一早係可以即係俾到出嚟，不過往往因為即係個程序嘅關係啦，佢會等到 last minute， 甚至乎有好多嘅個案咧，其實係城規過咗，跟住先有人提出唔同嘅意見。咁所以如果政府只要佢能夠清晰講話俾大家聽，嗱、那個規則就係咁嘅啦。如果大家想表達意見，麻煩一次過表達曬出嚟。咁我覺得其實如果大家能夠善用嗰次嘅機會嘅話咧，都係可以係將唔同嘅意見係清晰表達到咯。 但會唔會就啲意見未必係可以係充分咁表達曬出嚟咧？有啲嘅討論可能覺得係咁嘅。 個問題我自己覺得佢聽完意見，佢會就住啲意見係會做一啲嘅調整啦，或者係可能修改啦，之後會再問大家意見咁。咁其實都仲會有空間俾佢哋去表達。其實呢一方面咧，我自己覺得個要求唔單止係對公眾嘅，亦都對政府係有要求嘅。第一，你要縮減呢個程序嘅時候，當然啦，公眾要把握嗰個時間，即係去表達意見啦。第二就係政府係咪能夠對？即係好似過去咁，將唔同嘅意見真係對焦地去即係回應翻佢，或者係處理嗰啲即係唔同嘅意見，或者係申請嘅時候有個比較清晰嘅答覆或者指引俾到申請者，或者係即係表達意見嘅人，呢、這個都係一個重要。因為過去我哋見得到點解會拖得咁慢，唔單止係申請者嘅提交嘅文件嘅問題啦，或者係即係表達意見嘅人。可能即係未必係善用，或者可能濫用咗啦。但係政府佢處理嗰啲即係申述啊，或者反對意見，似乎都係比較官僚，或者係即係一路都冇一個好清晰嘅答案俾到嗰個申請者或者市民咧，令到嗰、那個申請會反反覆覆都未處理好咯。 另外在那个城规条例的修订呢，也都说包括就是在提交改划申请那里就限定只可以由土地拥有人或授权者或者是政府提出的。这个跟过往的分别是不是过往可以包括一些公众人士例如环保团体都可以提出的申请呢？这个改动又同不同意呢？ 其实这个改动某程度我自己都是即是同意的，因为实际上如果那块土地不是你的话，你就即係不斷去改，有時其實地主都未必知道你係改咗佢嗰塊土地嘅，咁啊變起咗日後會好多爭議。其實我相信大家係有個即係一個活生生嘅例子，就係、是、我諗聽眾或者你哋都會記得，就係、是、都曾經有一啲嘅人士咧話要改咗嗰、那個即係香港嗰啲電車路啊，即係電車路嗰度。做一啲嘅改動，咁呢度係政府土地㗎嘛，咁都 透過傳媒嘅報導咧，係有好多爭議，表達反對，咁先係即係將嗰個即係申請係即係反對咗。咁如果其實如果唔係個個嘅申請都有傳媒報導嘅時候，咁其他人都可以入申請嘅時候，往往可能喺持份者或者業權人唔知情嘅情況之下咧，土地用被改變咧。对持份者唔系公道嘅，咁所以如果由翻业权人或者持份者去表达咧，可能会比较合理一啲嘅。 另外有关于一个填海嘅建议，就话即系而家政府都一般系要等相关嗰个法定图则咧刊宪之后咧，先至可以开始填海工程嘅。咁有一个建议就话，俾政府可以唔需要等嗰个规划咧，系程序完成晒啦，喺完成之前咧都可以启动嗰个嘅填海计划嘅。咁点睇呢个做法？嗰个分别有几大咧？帮到嗰个节省时间，帮到几多咧？ 我谂呢一个就其实可能对于整个即系明日大屿，即系将会系比较即系大嘅。即係受惠啦，因為你見得到，即係無論喺嗰個前期研究，跟住做一個中期一啲嘅規劃啊、詳細設計等，咁都會用好長嘅時間嘅。咁如果大家即係都認同啊，可以准許即係做一個明日大嶼嘅時候，已經係可以即係俾佢一路填海一路規劃嘅時候咧，咁係可以起碼節省係四五年嘅時間嘅。即係如果一個比較大嘅填海工程嚟計嘅話咧，咁所以呢個改動係即係會比較大一啲嘅，咁而亦都係即係會有效嘅。咁我自己覺得喺個整個情況之下，而家咁迫切嗰個即係土地嘅需要同埋房屋需要，呢個改動都係能夠令到。即係個日後嘅發展同埋房屋嘅供應係加快嘅。 整體你覺得對於成個明日大嶼計劃改曬呢一啲嘅建議之後，可以加快到幾多或者幫到幾多咧？ 我自己睇翻今次即係同發展相關嘅文件啦，即係個法例嘅修訂啦，無論對明日大嶼又好，或者對即係北部都會都好啦，最少係可以即係即係淨係講呢一堆嘅法例咧係。對，因為佢涉及到收回土地啦，咁對於即係喺陸上面嘅加快咧，起碼就兩年至到兩年半嘅。咁如果佢政府再做埋，因為我知道同步其實3月28號都會有一啲關於環評嘅檢討會上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嘅。咁如果整套做埋一啲嘅行政嘅工作嘅话咧，其实有机会令到香港未来嘅发展系可以即系生地变熟地，或者系一个项目咧系推进三至五年嘅加快嘅速度嘅。 OK， 好啊，唔该晒刘国芬，啱啱倾过咧就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副主席，亦都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啦，刘国芬。咁又想请下另一边嘅环保团体方面咧，又点样睇？有长春社公共事务经理吴希文，早晨。 早晨 吴希文，你都有留意今次呢、這个有关于发展局提出嘅建议，精简咗一啲嘅土地开发嘅程序啦。点睇啊？都涉及好几条嘅条例嘅。 咁最大嘅即系修订都系睇翻城规条例啦。咁我哋因为以往都有参与城规条例相关嘅一啲公众参与嘅平台，咁所以而家见到特别城规条例嗰度即系牵涉公众参与嘅平台有好多都有个大幅度嘅修订啦，或者直情系削减咗一啲即系咨询发声嘅平台。我哋係有啲擔心，因為始終我哋以往利用呢個平台到其實都做咗好多功夫，嘗試睇下可唔可以救翻一啲我哋會覺得有高生態價值嘅綠化帶啦，或者係一啲自然保護區啊諸如此類。咁但係而家呢個嘅即係精簡嘅發展程序，將一啲即係公眾參與嘅平台都精簡埋。我係有啲擔心，會唔會最後我哋冇可能再去，或者叫少咗個機會去幫一啲環境去把關？呢個最擔心嘅問題。 精簡同埋個意見帶唔帶到出嚟咧，有兩嘢嚟嘅。即係如果精簡到一輪都照帶到個意見，係咪都可以達到你哋原本想要個目的咧？ 我就係有啲擔心，因為以往做嗰、那個即係、就是、收集申述啊意見，即、就、係、是、涉及兩至三輪嘅一啲即係嘅諮詢咧，其實係有佢個作用嘅。因為有時你靠一輪嘅諮詢，你唔係做到即係好多嘅一啲資料搜集，即係我譬如以我哋自己為例，我哋去睇一塊綠化地帶，要改劃做一啲住宅，即係除咗我要睇一個即係生態對生態環境一啲影響，咁 即係亦都可能要睇埋一啲古蹟方面嘅影響，即係往往你係需要好多嘅資料蒐集，單靠一輪嘅一個即係新術嗰個嘅平台去表達意見足唔足夠咧？即係呢個我有啲懷疑啦。第二樣嘢就係我都有留意到個公聽會嗰度嚇，第日即係城規會底下嘅一啲公聽會，似乎又有一啲即係有啲即係做法話可以授權城規會去揀人出席一啲嘅公聽會，我就有啲擔心會唔會我俾即係冇得被揀中㗎？即係中間有啲嘅標準，究竟佢會去點樣揀一啲公眾想去表達意見咧？我係有啲懷疑。以往都有啲嘅講法啊，城規會可能有啲委員嘅背景係即係偏向咗某一方嘅。咁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係佢哋揀咗一啲佢哋想聽嘅一啲內容上去？咁最後佢城規會出嚟嗰個嘅決策就唔得。即係整全啦，咁呢啲嘢亦都有機會將我哋以往想講嘅一啲即係環境關注咧，即係講唔到出嚟。 另外有個有關提交改劃申請嗰度咧，就係話限定只可以由土地擁有人啦、獲授權人士啦，或者係政府提出嘅。呢個同而家嗰個分別，或者對你哋嘅影響係啲咩咧？ 我見以往無論環團啊或者一啲民間團體都會透過 12A 嗰個改劃申請制度咧，去主動提一啲嘅即係改劃嘅，即係睇翻好多嘅個案即係你可以話係好異想天開啊，或者好天馬行空嘅，有好多其實都喺城規會嗰度即係俾人哋否決咗。咁但我唔係睇即係一時三刻嗰個否決嘅結果，即係我往往係睇一啲長遠嘅影響，因為其實入面有一啲即係由民間或者叫由下而上嘅一啲民間規劃嘅個案咧，其實係醖釀緊一啲即係規劃概念出嚟。我睇翻以前譬如有啲即係古蹟嘅保育，好似係景賢里啊，或者即係政府山嘅一啲保育。這個前政府總部西座呢，其實都是透過這些即是改劃那裡慢慢醖釀一些討論，第一下可能是否決了的，但是你之後最後你見到那個結果，今天竟然你是成功報到的、前政府總部的西座亦都是成功報到，即是我會即是看回整個即是規劃的過程，或者即是整個規劃概念的醖釀呢，其實這些改劃制度呢都是其中一個很有即係一個助力嚟嘅，係幫助到一啲即係保育個案係可以成功保育得到，冇咗呢啲嘅即係改劃申請由下而上嘅一啲即係規劃嘗試咧，咁我係覺得可能即係我真係會覺得好可惜，即係民間唔可以再有多啲嘅嘗試，令即係政府對一啲即係暫生嘅保育嘅概念去一齊去諗下評估一下。 你剛才都說特別關注城市規劃條例，其中剛才除了說的兩點之外，另外就有個說現在說涉及到賠償問題不會被視為城規會考慮的有效申述，這個是不是過往你們都比較多關注的一樣東西來的，其中一樣來的？ 其實我會咁睇嘅，即係如果你話有啲規劃上面嘅嗰啲嘅概念咧，正話講緊一啲即係賠償咧，涉及一啲執行嗰啲嘅方案咧，有時係需要有另外一啲即係詳細嘅機制去做嘅。咁但係我覺得點解呢一啲即係賠償嘅問題咧，往往就會成日攞咗去城規嗰度討論，就係根本冇一個合理嘅機制去處理呢啲賠償嘅即係一啲執行嘅細節討論啊。咁所以，大家咪就會攞咗去城規嗰個平台去傾，即係呢個其實係折射緊一個問題，究竟即係政府有冇一個比較合適啲嘅渠道去處理呢一啲，或者叫喺一個比較早期嘅階段去處理一啲賠償嘅執行細節。咁公眾係會擔心呢啲嘢嘅嘛，咁但係你又冇一個制度，咁所以大家咪就會攞咗去城規嗰度去傾咯。咁所以即係政府要諗嘅其實係，諗下點樣可以去即係有另外一套嘅完善嘅制度處理呢啲嘅即涉及土地嘅賠償方面嘅細節。 雖然即係你頭先講到一啲嘅程序減少咗啦，可能會令到一啲即係應該打出嘅意見啊，或者有時真係一輪嘅申述未必係講得自己要幾輪嘅咁樣。但係另一邊有啲講法就話，始終令到個規劃咧可以精簡咗嘅時候咧，個發展嘅過程可以快好多，縮短兩年至兩年半啦。譬如有啲計劃可以去到咁，建屋又可以快啲啦。喺而家成個房屋問題咁嚴重嘅時候，呢一啲嘅程序縮減係咪都有佢可取嘅地方咧？ 我自己覺得而家嗰個評估係有啲落 即係過度樂觀嚇，係咪真係可以即係早到兩年或者兩年半嘅時間？ 嗯， 即係其中一個問題，今次而家嗰個嘅檢討係涉及一啲法定程序嘅檢討。除咗即係一個發展嘅項目，除咗涉及法定程序，其實亦都係涉及係好多啲行政程序嚇。其實以往有好多嘅講法就係你法定程序佔嗰個時間咧，唔係最長咧，反而係一啲行政嘅即係程序喺即係法定程序之前嗰抽嘅行政嘅工作咧，先係最令到成個發展拖長咗嘅主因嚟嘅。可能你而家今次即係精簡呢個發展嘅程序，你快到兩至三個月，甚至半年，甚至好似佢咁講話，即係兩年到兩年半。但係我始終都會覺得唔係佢諗得咁理想嘅，同埋真係有好多會唔會觸發一啲司法複核嘅即係爭議咧？我諗呢個問題都需要去留意一下，因為始終而家涉及一啲即係法定程序嘅改動，有啲人如果唔滿意嘅話。你係會好容易觸發到啲私道，到時其實真係會即係取時因快得慢。 嗱，補充翻先，因為發展局就話咧，而家將非住宅用地咧改為住宅用地啦，以及係成為一個熟地咧，一般係最少六年嘅。咁希望話多個措施即係落實咗之後啦，可以減省到兩年至到兩年半嘅時間。咁就會將20項嘅建議交去立法會嗰度審議嘅。咁嗱，整體嚟講，你都唔同意今次呢一啲精簡嘅程序啦。咁啊，嚟緊會去立法會嗰度嘅過程中間，你會再做啲乜嘢，再反映你哋嘅意見咧，向政府？ 咁而家始終由嗰、那個建議嗰度都涉及有好多唔同嘅部分，除咗即係比較觸動到我哋神經，可能城規條例嗰度咯，即係其他條例嗰度有啲即係對成個即係公眾參與有啲乜嘢嘅影響，我哋都會再去仔細研究咗先。咁另外一方面，即係而家亦都比較少講嘅一個部分，就係、是、涉及個環評條例。咁環評條例一向我諗環保團體都會好關注。咁平條例底下嘅一啲即係改動會對我哋做環境嘅即係監察工作會有一啲咩影響呢？我哋都會再去詳細研究咗入面嗰啲細節先。 好啊，唔該曬吳希文。吳希文就係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嚟嘅。 港台電視32防疫資訊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資訊。 防疫速遞，每晚9點直播。 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无奈放假了，如何善用之？ 特别假期关心你。 教学有心人主持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 香港教育城行政总监郑拔亮。 香港赛马会慈善事务部主管梁淑仪。 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黄岳永。 乐善堂余近卿中学副校长文可维为你出谋献策，如何善用特别假期？ 逢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教学有心人。